2019年，我们 Mario 台长梁锦祥的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在今年推出一本全新的《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滥炒之城》，现在已经有现货在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誉，欲购从速。 嗱，咁啊，詹士邦片咗好多元素噶嘛，咁啊，一定有邦脚啦，个邦脚一定要比坚尼噶啦，咁、但奈何呢位女主角咧实在太高啦，我查过佢真正嗰个人身高系6尺3寸，仲要着高踭鞋，咁所以见到 高上加高。 佢入面係高過曬所有男人噶嘛？ 佢變咗好似 Master Tech 嘅嗰個嗰個火星女咁樣嘅，其中有場係好似喺機場嗰度咧，就紅衫嗰段咧， 佢特登嘅導演， 係特登嘅 個導演特登嘅。好啦，嗱，咁基本上咧就咁樣嘅，即係入面咧好鬼多詹士邦 reference， 我哋唔一一細數啦，咁大家自己慢慢就去跟嚇。咁、但係你有另外一個咧，就亦都有好多資深嘅影迷咧，亦都唔會 miss 噶啦，就最嬲尾嗰句。咁呢個唔係劇透嚟嘅，因為你如果唔即係 miss 咗呢句咧，其實你又真係完全唔明，即係唔係太明到點套片講咩嘅。咁最嬲尾嗰個對白咧就係咧 ，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a beautiful friendship。 嗯， 咁呢個咧就係北非碟影最嬲尾嗰個 機場嘅嗰個講嘅嗰個對白， 嗰句對白嚟嘅。咁、個場景亦都一樣啦，就係兩個男人啦。係。咁我相信咧。佢呢個係一個 frame reference 嚟噶啦，即係我諗個導演亦都驚大家睇唔明啦，所以佢亦都要即係畫公仔畫出場啦。基本上呢個咧就你可以視之為咧，即係除咗詹士邦片呢個作為一個類型片嘅一個致敬之外咧，就係、個主題應該亦都係嗰個北非碟影嘅變奏嚟嘅。 係嚇佢。佢係你睇到呢個戲咧，佢裡面除咗我哋頭先嘅噏嘅嗰啲話， 但佢嗰個戲入邊加多句噶 ，This is 即係呢套戲入邊最撚尾嘅就咩 ？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a beautiful friendship in reverse 啊， 嗯哼， 係啦，咁你要記住佢加多句 in reverse 就係倒轉咗噶， 但你想唔想我哋講埋天能呢、這個意義啊？一個字 正想講啦，嗱，天能呢個字咧，喺英文嚟講就係咩咧？就係palindrome， 嗯哼， 咁係回文啊，即係中文嘅翻譯。但呢個中文回文翻譯係 有啲唔同 咧，捕捉唔到嗰個意思嘅。嗱，佢個分別喺邊度？中文個回文翻譯只不過話咧，嗱，你將呢個字呢一、句子倒轉都解到。 嗯哼。 但係咧喺呢、這個字本身咧，倒轉係同一個字嚟嘅。係。Tenant 倒轉亦都係 tenant。咁英文有好多有部分嘅字都係咁樣嘅，譬如有一隊好著名嘅瑞典樂隊 ABBA 啦。 嗯哼。 你倒轉又 Abba 啦，咁另外索羅斯個名咧，亦倒轉又索羅斯嘅。 Anna 又係啦， 係啊 ，Anna 呢啲又係啦，咁呢啲叫做 palindrome。咁呢個名本身係絕對咧，係理解呢套戲本身嗰、那個一個重要線索嚟嘅。而中文係翻譯唔到出嚟嘅，中文個翻譯天能咧就完全冇呢個意味。咁嗰個線索喺邊度咧？就係因為咧呢、這個字啊倒轉咗，即係你 cut 咗一部分咧，其實就出咗個另外咩字咧？就是、ten。 嗯哼， 系十咩？系10分钟。 嗯 就系讲紧呢套戏咧，其实就喺嗰十分钟度，即系前边嗰十分钟啊，衍生出嚟嘅，全部、即系你喺前面嗰十分钟你唔可以 miss 噶啦，唔、可以 miss 嘅意思系咩咧？系入边每一个细节咧，都系你方便你理解成套片嘅锁匙嚟嘅。 嗯哼， 咁、那个锁匙，其中一个锁匙系咩咧？就系、呢个亦都唔系剧透，因为点解？如果你睇嗰阵时你 miss 咗咧，又系成套片一嚿云。就係喺入邊其中一個突擊隊嘅嗰條紅線。 嗯哼， 呢條紅線係代表咩？後邊到到尾嗰度，另外10分鐘係咩咧？ 嗯， 就係、紅同藍嘅呢個互相交叉噶嘛。 嗯 哼，咁嗰個紅同藍咧入邊點解係一個主線？因為你睇入邊咧，佢係玩咗好多紅同藍嗰個分別嘅。 嗯， 紅係代表咩咧？就係、紅兒。紅兒就係當嗰個時，即係呢個速度啊。即係個粒子嘅速度咧，即係個光嘅速度，佢向前行嘅時候咧、由於你視覺嗰個你固定咗，即係一個固定嘅觀察者，佢、你望到咧就係佢慢慢變紅嘅、即係話咧嗰個距離係越嚟越遠嘅。咁、另外一個咩就係、呢個電磁波啦，嗰、個就藍兒。如果你倒後咗嘅，即係 即係係越嚟越慢嘅話，就會變即係倒後啊，就會變藍嘅。 嗯 哼，咁個紅同藍就係正正咧，就係一個向前喺個時間度向前， 嗯哼， 一個係 reverse 翻去以前嗰個分別嚟噶嘛。 嗯哼，嗰種即係利用色彩咧嚟講佢嗰個， 佢入邊好多噶，你入邊睇到曬咧，佢尤其是嗰個男主角著嗰套衫啊，係同埋嗰個咧。咁呢套片咧，其實基本上咧就玩曬呢啲嘢嘅，玩曬啲嘢係刁轉到點咧？有啲人就揾到條線索，到而家未 confirm 啊，導演即係都冇確認咧。但係咩咧？佢就話咧呢、這個男配角 Robert Pattinson 咧，就係個女主角個仔嚟。咁嗰個線索喺邊度嚟咧？佢名叫 Neil。咁個女主角個仔叫 Max。咁 Max 係一個簡名嚟嘅。那個全名是 Maximilian， 就後面那最後尾嗰四個字咧，就 L I E N，而 L I E N 調轉咗咧，就 Neil。咁你係咪覺得太刁轉咧？ 唔刁轉啊！咁你有冇睇埋 Opera 同埋嗰個咩 Setter？ 唔係，我咪講啦嗱，嗰、那個佢呢個情人即係冇出過場啦，就話佢即係同佢做即係做一個偽造呢、這個Goya 嗰個嘅畫嗰度咧，就叫阿 Ripple， 阿 Ripple 倒轉咗就 Opera， 就係嗰個事發嘅地點。咁另外呢個男主角個名咧 Seta 咧，佢調倒轉咗咧就 Rotus 就係嗰間。保安公司的名字 来 的、我想这个是随便举的例子，入面应该很 Q 多这些东西。 他用那个是所罗门王的那个土星魔方来的嘛、因为他一拍埋那里就是那个五乘五的这个魔阵，就是等于我们的那个叫九宫阵。 他入面讲了那个，他 这个是五， 他入面讲的地方那个就是 Pentagon 那个什么来的嘛，就是五角大厦那个模型来的嘛。 还有他最关键的那个，他用这个所罗门王这个土星的魔方呢、令到大家都会想起呢 Interstellar 为什么 他都是讲到明跟那个叫2001年太空漫游，人家2001年太空漫游就去木星的嘛、为什么呢这个 Interstellar 呢那班 day 就叫他们呢去土星呢？样 因为原著呢原本是想着去土星的、但是制作上做即是当年他做制作做不到先去木星 的嘛。是你说的这样你听他讲他特登就玩你啫，因为如果你听人智学会个，你就知道噶啦。佢讲嗰个土星咧，就系其实土星系属于地球文明嘅过去，木星咧就即系将会变成太阳嘅，系我哋呢个太阳系嘅地球文明嘅未来嚟嘅吓。嗱，佢有呢样嘢就系其实已经隐藏咗咧，即系好似所罗门王嘅嗰个维度，即系就耶和华赐俾佢嘅嗰个成个大嘅即系宇宙大智慧嘅嗰个其中嘅一个魔方嘅呈现嚟嘅，咁啊呢个其实好多人都喺度讲紧呢一个佢呢个阵嘅摆出嚟嘅。 嗱，头先我讲嗰涉及到呢个几个人之间嘅关系咧，你唔明唔紧要嘅。你睇完套戏，咁跟住你坐低谂一谂，就系你要从一个将来呢条片即系投射将来嘅角度听睇翻转头，咁你就会大概明呢件事系咩嚟噶啦吓。咁基本上咧就系睇，因为头先我好强调就系、你一定要睇埋，即系记翻起呢、這个即系北非谍影嗰个故仔咧。咁、那个故仔嚟讲咧。即是堪富利保加咧，就好中意一個女人嘅，嗰、那個英格利褒曼啦。咁但係英格利褒曼咧，就即係同另外一人結咗婚。咁咧，佢就係從於咧，就喺非洲嗰度，就當其時咧，就係呢個納粹黨同埋呢個即係法國人咧喺嗰度就爭，即係爭奪緊嘅。佢就為咗一個大愛啊，即係救咗成個歐洲，咁佢就寧願咧。即係幫助呢對夫婦。咁你如果睇嗰陣，其實你就要不斷諗翻起呢個故仔先，即係你就明白。咁其中一個即係好重要嘅線索係咩咧？就係頭先我哋講到咧，就係嗰個女主角咧，可能個仔其實就係呢一個 Neil 啦，即係 Robert Pattinson 做呢個咁啊。佢可能出現一個咩問題咧？就係、其實可能佢死好多次嘅。即系你如果你睇翻咧，佢 就好似 Edge of Tomorrow 嘅嗰个噶嘛， 系啊，佢系死好多次嘅。咁如果你想明白呢、這、一个，即系嗱，套戏唔系冇讲头先咁讲到咁白嘅。但系如果你想象翻佢入边俾嘅线索咧，可能你会谂咗一样嘢、就是，就系佢喺成件事嗰个过程度系唔止死一次嘅。 咁呢個咧，你要理解另外一個即係概念就咩咧？就尼采嗰個永劫回歸啦。咁尼采到佢即係末年嘅時候咧，佢提咗一個好得意嘅諗法，就係話咧，即係我哋個宇宙係無限嘅。咁如果係無限嘅話咧，咁我哋咧所有經歷過嘢咧，係可以無限 loop 咁多次，即係無限重複咁多次啊。咁如果無限咁多次嘅時候咧，你點面對呢個問題咧？如果你作為一個即係好有智慧又甚至係超人嘅話咧，你會坦然地、好開心地去面對呢樣嘢。而你見到呢個主角咧，即係最開心呢個喺入邊嘅角色咧，就係呢位 Neil， 即係好瀟灑嘅。其實你好似感覺上咧，佢好似知道曬索變所有發生嘅事，即係嗰個過程嚟嘅。后来不知道是哪个呢，就是个男主角不知道。如果男主角是没有名字的。 个 男主角 就叫主角的。 因为这个主角的名字呢，你在中文是表达不到出来的。中文呢就是、主角呢只是想那么简单。但是英文来说呢、protagonist 呢，它有另外一个就是对比，就是 antagonist。protagonist 的意思就是这个即是在那个戏剧里面就围绕这个 antagonist 和这个 protagonist 之间一个矛盾斗争。而 protagonist 就是正面的， antagonist 就是负面的。但是负面那个没有给名字，负面那个是 Satan。Satan 是什么呢？我的理解是 Satan， 即是撒旦。所以如果你看这个呢，其实它有另外一个寓意在这里。你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不给个名字那个这个男主角，只是你只是知道他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工， 是一个没有身份、没有象征的一个 身份、 没 有背景的，没有身份、没有背景。那为什么没有背景呢？我解释原因，因为他来自将来的嘛。他到将来他才知道他自己做什么事嘛，是吧？这件事是 他的未来，而對於 Neil 嚟講，呢個係佢嘅過去嚟噶嘛。咁當然你聽到呢個就一嚿雲啦。但係你馬翻去，你即係去諗清楚，你就會明嗰個故仔係點啊。嗰個故仔一定要之前應該講，你就睇完個故仔之後，你再想像喺將來嘅時候發生咩事。咁呢件呢、這個呢而家呢個過程其實就唔係太難明嘅啫。 咁咧，咁佢嗰個係咪屬於將來呢？咁大家可圈可點嘅，因為我覺得呢個古仔佢嘅暗示咧，所謂未來咧，個未來就唔係在於我哋平時諗嘅嗰個叫將來咁解。 因為個線性思維就係、是， 因為已經喺嗰個平行宇宙嗰度咧，你越係依樣嘢就講俾大家聽咧，就用嗰個叫做係嗰、那個叫雙啊雙嘅原理嗰度咧，個未來咧就係越嚟越紛亂嚟嘅嚇，令到你個時間你用我哋而家呢個維度嚟去想像嘅嗰個所謂將來咧、就同我哋而家可以理解嘅嗰樣嘢係完全唔同嚟嘅。 係啦，嗱咁啊，至於話即係點解呢個主角冇名咁，第一樣嘢我哋要即係、解釋咗先啦，就點解 cast 呢個？即係其貌不揚的黑人演員咧，咁你介紹一下背景啦。 你介紹啊，你又即刻睇到嗰啲料，因為我之前嗰時咧，我好早嗰時咧已經有人講咗俾你聽，佢應該係阿某君嘅嗰個仔嚟嘅，但係咧就即係我睇嗰啲資料咧係冇提，啱啱最近先提翻出嚟嘅。咁啊，佢原來真係阿 Denzel Washington 嘅仔嚟嘅。咁佢本身咧，佢基本上咧，佢在荷里活嗰個，佢最主要不是擔當做演員嗰啲戲。 佢個導演咪夠膽咯。佢如果 cast 呢個男演員咧，那個票房嗰個風險咪相應比較高 嘅。唔係，佢亦都講到明嘅。佢要特登咧，即係揾一個咧，即係佢係好勁嘅。不過咧，就好多人都唔知道原來佢個真正嘅身份係有一個叫名，即係名家之後嘅嗰、那個嗰樣嘢出嚟。咁樣嗰一刻咧，就揾到啊！依個 David 咩 Washington， 咁同埋喺呢個公映嘅期間咧，就後屘就即係揭發佢就係 Denzel Washington 嘅仔嚟嘅。我哋初初嗰時即係都已經有人喺度叫做係提及咧，但係資料嗰度咧就都收得好密嘅。咁啊，其實呢種情況都有唔少嘅，因為好多年輕人或者佢個即係爸爸都有陣時會覺得你唔好因為我嘅名 是令到你呢即有啲阻滞的那個因由呢，咁会有呢种叫收收埋埋，原来是有父子关系的。咁可能要出嚟。 謝霆鋒咪要唔好话俾人听佢老豆系。 点解呀呢个謝霆鋒同呢个 Denzel Washington David Washington 唔同㗎嘛，大家老豆都唔同㗎嘛，即唔係佢有个唔係佢有个意义嘅。因为呢通常呢呢、這个呢就係我哋而家即都成日都提嘅，即呢个就叫做係亚当的指明嘅。因为好多时呢用一个名字就证明你嘅嗰个身份同埋你嘅存在嘅价值呢，去到今时今日呢佢呢个而家讲嘅话，你呢个名字可能对你嚟讲呢去到某一个阶段呢嗰、那个唔係一个天赐嘅。是一个妇女嚟嘅、所以有名无名呢就一直即係大家喺度讲緊，你如果你係一个叫做无名嘅人，你嘅生活同你一个叫有名嘅人嘅生活呢、你如果你有得选择嗰时间呢，你会揀边一个方面呢咁样嘅。我觉得呢部戏呢佢特登呢就揾到一个呢，佢其实好明显讲嘅就係一部主流电影，你会揾到即係你会揾一个叫 casting 嗰时候呢、就梗係要揾个有身份有名咁嚟去做呢就最好㗎啦。咁佢嘅戏剧性嘅效果呢就特登呢就揾一个呢叫素人嚟嘅。初初佢係可能係名家之后呢，但你唔知道。佢就係要玩呢樣嘢，而出到嚟嗰爆，原來佢就係邊個個仔嚟㗎喎，咁就會講出咗好多時呢，我哋呢就係好多時呢就係靠佢個名字，靠佢嘅衣裝，人靠衣裝咁嚟辨認嘅嗰個身份呢，呢、這個就係好多一般嘅人呢睇嘢嘅嗰方式嘅嘢。 咁你意思嘅話呢，即係如果我哋要了解埋呢個男主角佢喺個戲入面嘅用意，要了解埋佢個背景，即係佢真實嘅背景。 佢最重要呢個呢，佢做咗一個叫做係戲劇效果嗰、個出到嚟嘅。咁、樣就因為呢佢呢個牽涉到呢嗰個我哋而家好多時睇一樣嘢，你嗰個叫做係评价一样嘢好唔好嗰时候咧，好多时啊，一般嘅嗰个叫习性嘅关系咧，就诶呢、个边个嚟啊？我梗系觉得佢好啦，咁唔系你自己即系判断佢好啊，系因为佢嘅名字，佢个名系吸引到你啊。呢、个系啊边个个仔嚟噶？你头先都讲啊，即系做举例，呢个谢霆锋咧系啊谢贤个仔嚟噶。咦，咁啊睇眼都擘大啲嚟睇啦，咁样啊，咁啊咪就系、其实你。睇嗰时唔系佢真系好唔好嗰样嘢咧，就系咗一个啫。你已经戴咗一个眼镜喺度咧嚟去睇佢啦。咁呢种系旧嘅嗰个睇嘢嘅方式嚟嘅吓。咁、我觉得佢里面咧呢、个戏咧，佢都有玩埋呢个元素。因为点解咧？就因为佢你会发觉呢部戏，如果你去到一个角度嚟讲咧，佢就喺度讲紧你而家睇紧呢个咧，就好似布莱希特咧成日玩嘅一样嘢就系、你而家睇紧咧呢、个系一个 drama 嚟嘅，呢个系一个戏剧嚟。但他有个办法，有个方式带你即突然可以跳到出去，就认清你现在是看一部戏的、这部戏当它一停的时候，其实整个那个戏里面的世界都会停的。那这个里面即有一个叫系统学的那个讲、讲到一个叫哲理的层次的。那咁我覺得佢好多呢啲咁嘅元素都放咗 好多好多，譬如话呢啲即系损毁啦，即系你差唔多话，我谂即系好多场，即係嗰個戲都係有呢啲咪所謂損毀嘅效果喺度啦。就係、你當你知道咗即係嗰個戲之後發生嘅咩嘅事咧，你就了解啦。前面點解呢個即係點解會出現呢樣嘢？即係頭先我舉個例子啦，譬如話你初頭如果你冇留意到有條紅繩嘅話咧，咁跟住你就搣咗後邊，再諗起嗰段，咁你記到嘅話，你就哦明啦，點解前面會出現咗個紅繩？呢、這個紅繩。即係著住呢件衫嗰個人係邊個嚟嘅？咁你合到尾，你就會知道個答案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Kenneth Branagh 噶啦。咁係呢個就是一個奸角啦。咁佢喺個戲入邊有咩作用咧？ 佢嘅最大嘅作用係第一，佢係好純種英國嘅嗰個形象嘅一個演員嚟嘅。 嗱，呢個係外將嚟㗎啦。 但係佢跳落呢個戲嗰時候講俾你聽，佢要做一個蘇聯嘅一個富商。 係嗰個十二 city 裏面咧，係淨係佢咧，即係有條件咧就可以挖掘嘅嗰啲元素、嗯、啊嘅一個人嚟嘅。咁啊，好多人都喺度介懷啊，你要點解會揾佢嚟去做一個蘇聯人咧？咁啊，咁啊，呢個係一個巧妙嘅。如果你喺鐵金剛嗰個嚟去睇咧，一個巧妙嘅設計嚟嘅。因为当你去到铁金刚你要看到那个叫做是金眼睛的那时候告诉你铁金刚原来他的身份他不是一个英国人的、嗯、他是英国养大的一个北欧的一个被人灭了族的一个叫维福子的、嗯啊、那他这个呢他里面就玩了很多如果你一看铁金刚故事的时候就即刻盯到盯到一啲咧，即系哦，原來呢個就係鐵金剛嗰個叫真正嘅身份。原來佢係一個叫俄羅斯嗰個地方嘅一個少數民族嘅其中一個俾人完全係滅曬族嘅一啲人嚟嘅，響克羅地亞咩嗰啲地方嘅一啲民族嚟嘅咁啊。咁佢裏面咧就有好多呢啲資料啊 ，information。咁呢個 information 咧，其實台長咧即係頭先提咗有一樣嘢咧，就都需要咧即係再講一樣嘢。佢唔喺度玩，唔喺度帶你咧，就話你唔識你就唔知啦。而佢只係講俾你聽，成個嗰個戲運作咧裏面嗰度咧，其中咧就去到你會去到有一個 level， 一個範疇嗰度咧，就話你有學識。你就可以睇多咗啲嘢，然後學識嘅價值咧就係呢樣嘢出嚟。你如果唔識唔緊要，你係另一個維度嚟睇、嗯啊、你就係、是、可能咧，你睇嘅時候咧，就表面嘅情緒已經吸引到你嘅，咁啊嗰個咧就其中一個維度。 我唔知啦，到尾我哋要講一樣嘢啦，一個研究一個問題，呢套片好唔好睇啦？咁、 嗯 啊、你講你自己個感受係點啦？ 我覺得呢個唔係 Christopher Lawrence 嘅佢最好睇嘅一部戲。咁啊，而家咧就有多啲舊病。即係嗰啲鐵粉咧，就話咧，就因為細佬咧帶住去拍 Netflix， 咁樣即係咁啊，兩個分家咧，就今次咧就係、是、我唔知係大佬定細佬啦，依個係啊，佢咧就 細佬， 佢 係分即係 Netflix 嗰個細佬嚟 㗎嘛。唔係，我話係啊，即係總之咧，佢兩弟咧，我哋都見到佢唔係成日都喺埋一齊咁樣嚟去出嚟㗎嘛。咁啊，總之呢個咧，佢就係有一啲唔完善嘅嚇。咁我唔完善咧，就最主要喺個製作嗰方面，尤其是咧，我講喺尾嗰度啦。嗱，依啲就唔怕穿橋嘅，大家留意咧睇佢咧，譬如十二 City 啊嗰啲動作場面咧，有啲。咁我覺得喂唔係咁乸西啊嘛，即係咁樣樣嚟嘅，粗疏嘅，因為直頭咧有啲叫逆行嘅拍法嗰時候咧，你睇到咧係嗰啲 Kelafe 啊，嗰啲軍人咧自己向後行。 係啊， 咁啊遊艇我覺得最出事嘅，遊艇嗰度咧嗰個叫戲劇處理分鏡頭嗰度咧，你會覺得有啲漏粗疏係睇出嚟。不過咧呢樣嘢咁我哋叫電影人咧睇嗰時候會睇得好深入，覺得。咁樣咧就有啲問題咧，但係咧咁我講俾聽眾朋友聽咧，其實佢有時你未必會睇到嘅，你睇到變咗一個樂趣，睇唔到嗰時咧，其實佢冇影響到你嘅嗰個細節，因為但係我哋係都係叫做係電影人咧，就會睇深一層，佢因為咁樣咧，佢唔會變咗更加永即係經典嘅永續。因為我覺得佢之前咧嗰啲電影咧嗰啲細節嘅處理咧，佢好執著嘅，執得好細微。今次係比較上係粗疏咗嘅。 係啊，